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呢，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贝叶斯学习的模型体系。在今天这篇总结当中，我将对贝叶斯机器学习中涉及的模型做一个系统的梳理。虽然说这个模块的主题是概率图模型，那么内容呢也围绕着概率图的三大问题，表示、推断还有学习展开。但概率图归根到底是手段，它的目的是将概率分布用图结构表示出来，进而呢从贝叶斯定理出发，从概率角度来解决机器学习的问题。所以从宏观的角度上，对概率模型加以整理是非常有必要的。概率模型呢基本上都属于这个生成模型，它们可以建模数据的生成机制，这和统计机器学习以判别模型为主的特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统计学习里，几乎所有的模型都可以追溯到线性回归上。那么在贝叶斯学习里，起到万物之源作用的就是具有最大不确定性的这个高斯的分布。那么对高斯分布不同的处理方式呢，也就决定了不同的数据生成方式。在观察高斯分布演化的时候，不妨先从外部入手。最简单的外部拓展方法就是混合，将多个不同数字特征的高斯分布给它混杂在一起，先按照一定的概率来抽取单个的成分，再根据选定的成分分布来生成数据。这种生成模型呢，就是高斯混合模型。在高斯混合模型里，决定每个时刻的观察结果到底来自于哪个成分的变量，它不能被直接的观测，因而呢，是隐变量。除了横向意义上的混合之外，纵向意义上的时序也是外部演化常见的手段，这相当于在数据序列当中引入马尔可夫性。如果给高斯混合模型当中的隐变量添加这个时序关系，让下一时刻的状态依赖于这一时刻的状态，这就形成了隐马尔可夫模型。如果把隐马尔可夫模型当中可能的状态数目从有限扩展到无穷多，又会形成线性的动态系统。看完了外部扩展，我们再来看看内部的演化。贝叶斯模型的内部改进和统计模型类似，无外乎非线性化、局部化和稀疏化这三种方式。非线性化呢，容易理解，它是将状态转移的关系和从状态到观测的关系建模成为一个非线性的关系。那么这样呢，可以得到非线性的动态系统。但是这类非线性系统呢，它难以求出解析解。你要对它进行求解的话，也得进行这个线性的近似。在概率模型里，稀疏化也就是降维最典型的方法是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任务呢是构造因子模型，它把进行中心化处理，也就是去均值之后的观测结果表示成一组公因子的线性组合。比方说在分析学生成绩的时候，物理、化学、生物这几门课程呢，他们的成绩之间会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那么对于同一个人来说，他的政治、历史、地理这几门课程的成绩之间也会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如果把物理和政治拿出来，把化学和历史拿出来做比较的话，他们之间的相关性就会较弱。那么这样的集成的相关关系呢，实际上就可以用文科和理科这样两个互不相关的公因子来刻画。不难看出，公因子的作用类似于高斯混合模型当中的隐变量，但是呢，它还可以起到降维的作用。前面介绍过的主成分分析，实际上它就是因子分析的一种实现方式。如果要对线性的因子分析做非线性处理的话，那么得到的就是独立成分分析。独立成分分析，它并不强制性的要求所有的原信号，也就是所有的隐变量，以线性的方式来混合，所以呢，可以作为非线性的模型来出现。概率模型的局部化呢，它并不是说把整个定义域上的概率分布打散成若干个局部的组合，而是直接一步到位的进化到分布式的表示，相当于我把一个联合分布表示成多个条件独立的这个局部的分布。那它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矢量量化。矢量量化呢，它和统计学习当中的聚类类似，给它添加一个隐藏层，那么得到的就是自编码器。如果将矢量量化的编码结果进行层次化的堆叠的话，那就形成了波尔兹曼基。这是深度学习早期的模型之一。 高斯分布演化出来的模型呢，可以作为基础模型应用到外部的组合里。比如说我对独立成分分析的结果进行层次化的组合，那就可以得到非线性的高斯网络。对多个隐马尔可夫模型进行混合呢，又可以得到混合隐马尔可夫模型。给矢量量化过程添加时序，那么这时实践的又是这个因子化的隐马尔可夫模型。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了基础模型和基本方法，各种复杂的模型呢就都可以被串联起来。那么关于这些具体模型的推断啊，还有学习的方法，我推荐你阅读发表在神经计算第11卷第2期上的文章，线性高斯模型的大一统综述。这是一篇非常好的综述文章。从概率图模型和贝叶斯机器学习的体系出发，我向你推荐以下的参考书。第一是贝叶斯方法，作者是卡梅隆·戴维森·皮隆。第二本是贝叶斯思维，作者是艾伦·当尼。这两本书呢，是贝叶斯概率理论的入门读物。他们不会像学院派的教材那样啊，用冗长的公式还有复杂的符号吓得你望而却步，而是通过更加贴近生活的实例来传递贝叶斯理论的核心要义。读起来呢，应该说是比较轻松的。这两本书能带给你关于贝叶斯直观而感性的认识，让艰深的理论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晦涩。下面两本呢，是贝叶斯统计方法，作者是约翰·克鲁斯克，还有贝叶斯数据分析，作者是 Andrew Gelman。 这两本书呢，是将贝叶斯的思想用于统计学和数据分析的进阶读物，其中前者侧重于贝叶斯的统计学，后者呢侧重于贝叶斯的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也就结合得更加紧密。和前面两本小书相比，这两本呢称得上是大部头，两者结合形成了对贝叶斯概率应用的一个全面的图景。最后两本呢是 Daphne Cola 和 Neil Friedman 联合创作的概率图模型，还有 David Barber 所撰写的贝叶斯推理与机器学习。如果说上面两本书是大部头的话，那这个概率图模型就称得上是煌煌巨著了。和机器学习概率视角这本书一样，它也是适用于有问题的时候我翻一翻啊，像查字典一样查阅的百科全书式的教材啊。你要拿着它去学的话，这个体验呢可能并不理想。后面这一步虽然篇幅小了很多，但是难度呢也不遑多让。但必须要说的是啊，这两本大书呢都是干货满满，如果你能花时间深入的学习的话，它一定能够带你从量变走向质变。行文至此呢，我们这个机器学习的专栏也已经走到了尾声。那这40篇文章是否带给你了些许收获？你又对机器学习产生了哪些新的认识呢？欢迎你。